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75集。 老爷，宋福潭带蓝河走到里头那近，就看到窦老爷子正在和几个老友会鸟，院子里挂着好几个鸟笼子。 我把灵雀送来，宋福潭介绍道，这是我朋友。 蓝河抱着鸟笼子问好， 爷爷好，我叫蓝河，还没谢谢您的刺猬饲养箱啊，还有鸟。 这鸟原本是直接要送到窦老爷子这里来的，胡七十九要玩才拿去养了一段时间。窦老爷子明显愣了一下。 哦，那饲养箱是给你的？ 他心里还糊里糊涂，没反应过来怎么是个男孩。 是的，我家刺猬正住着。 蓝河道。他看了看挂了好些笼子的绳子， 挂这里是吧？ 坐，我给你们泡点茉莉茶喝。 老爷子进了屋内，宋福堂看他使了个眼色，知道有话要对自己说，就让蓝河坐一会儿，自己也跟进去了。蓝河拿了小板凳坐下，窦老爷子的朋友很自来熟地攀谈起来。 哦，这就是老窦说的脏了口的那只搁你家养的。 蓝河点头， 是已经挣过来了，送来给老爷子调理。 你看着不大，也挺有耐心啊，给鸟纠正这要费点心的。 一位鸟友笑眯眯的道。蓝河又不会养，也怕他们和自己聊这个说不上来。 家里有人好像养过。 哦，那不错，这鸟儿看着年纪也不大，还可以跟老窦的鸟再学点套口。 窦老爷子的鸟友们说道。当叫口编成了固定的顺序，能够重复鸣叫，就叫做套口了。理解成套路也是一样的。规律的鸣叫自然比单一更难，更有欣赏价值。 鸟跟人一样，光有灵性不够，还得拜名师。 一个穿着蓝布衫的老头悠悠道，他穿着简朴，身边挂的笼子也很简单，但这话说出来其他人都认怂，只嘀咕道， 哎呀，老赵，知道你家的小鸟最牛，可你家那小鸟最近又不收新徒弟了，你说个啥？ 老赵说道， 我就嘚瑟一下。 众人无语。在他们这养鸟的圈子里，说以鸟为尊也不为过，尤其老头们比较讲究，谁家的鸟儿拜了对方家的鸟儿为师鸟，那自己也是和徒弟对师傅一样对待对方鸟的主人，恭恭敬敬，年节还要拜访。人跟着鸟走的，不管鸟主人身份如何，只要鸟调得好，那聚会的时候就属于最出风头的大佬，就是这个院里最亮的老头。目前这个院里最亮的老头老赵是当之无愧。鸟儿叫口流派很多，他们养鸟偏北派，喜欢教鸟儿套口。往前些年，进口雀鸣叫讲究从哪一套开始叫到哪一套，顺序都不得有变，也不能有无效杂音。当然现在没有从前那么严格了，不过不论哪种流派，追求的都是鸟儿叫口越多越逼真，那就越好。像老赵家的鸟儿拢共会十几种叫口，其中还包括十分难的公鸡口，好几样都学得很是逼真。人家开价到80000要买他的鸟，他都不肯卖，舍不得啊。 所以老赵嘚瑟，大家看看他的小鸟也只能羡慕的忍了。就在这时，院内响起了几声鸡叫。 嚯！ 一位大爷眉毛一挑， 谁家的蛋糕推向了，这个声音可值钱了。 院子里没养鸡，这声音从上方发出来，显然是谁家的雀儿叫出了蛋糕，也就是母鸡叫，而且极为逼真，绝对不是那种跟着音频学出来的，而是原汁原味学的极像的蛋糕。学蛋口的鸟儿多，能学到这个程度的很难得。蛋口之难学，甚至导致流出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，小鸟叫一声好的蛋口身价至少1000，连叫两口值2000，能连着叫10声就是10000了。就在老头们左顾右盼分辨是谁家的时候，蓝河站了起来。 是他吧？ 也就是他带来的那只灵雀。他把龙套掀开，大家就确定了，果然是他。而且使他们更惊讶的是，这鸟没有停下来，连着又叫了7-8声十分逼真的咯咯哒。老赵家的鸟儿一个叫口也就翻个3-5遍，能翻得越多越值钱。 嘿呦，不错，这个学得好啊，有真鸡味儿，不会是从小跟母鸡养在一起吧？ 老赵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声音确实好。 还会其他的吗？ 会一种不算什么，蛋口难，但鸟儿不能只会蛋口吧？多而真才是最强标准。蓝河又不了解什么样的声音值钱，他只知道这些天这鸟每天能叫1-2个小时各种各样的叫声，但是胡七十九说他学的不多，所以他说道：只会一点点。那鸟儿一张嘴，老头们都紧紧盯着他。 哎，这个怎么是个男孩啊？ 窦老爷子在屋内一边抓茶一边问宋福坦： 是后来又转送了吗？ 宋福坦说道：一直就是他。窦老爷子无语，他迷茫地道： 那不是跟你那个三奶奶家的表姐一样？我听说她和她对象都上外国去住了。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 窦老爷子瞪着眼道： 我那个饲养箱你不能乱送的。 您的饲养箱有特殊含义？ 现在他就有。 宋福坦沉默了一会儿，慢吞吞地道： 八字还没一撇呢。 窦老爷子无语，居然是真的。窦老爷子扶着柜子想了半天： 哎呦，我说不管你们这些小孩的事儿，但是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我脑子一下都有点转不过来了。你这孩子。 老头纠结了，早十年就自称要做一个豁达的老头，现在犯难了。大约因为宋福坛的体质，小时候就让他们比较操心，到现在也很担忧。 老爷，宋福坛看了看外头，慢慢地说道：遇到他后，我不厌恶黑暗了。 不恐惧，不提起是一回事，但任谁也不可能喜欢这样的环境。宋福坦如此过了20多年，现在黑暗中不只有鬼怪，还可能有蓝河。窦老爷子怔怔的，有点被镇住了，半晌才慢慢点头： 好，好。 既然这样，他就是再纠结也要自己熬过来，于是搓了搓脸： 哎呀，行吧，我怎么叫他呀，还是有点闹不明白， 而且快不好意思的。 哎呀， 我说了八字还没一撇呢。 宋福坦提醒道： 窦老爷子正想继续嘀咕，听到外头连续传来七八声母鸡叫，当时就咦了一声，几步窜了出去，身手之敏捷，吓得宋福堂赶紧跟上，用手护着。窦老爷子一出去，就看到蓝河扶着那鸟笼，里头新送来的灵雀儿引颈鸣叫，声音清澈大气，还是大嗓门，一叫起来，院子里都响彻了。跟着弹口之后，就是一连串麻雀闹林声，再接着喜鹊醒林声，离雀叫早，又有啄木鸟叫、黄鹂叫、小猫叫、燕子叫、噪嘴叫，林林总总，起码十五六样了。其叫口精纯清晰，甚少杂音，套路的节奏非常好，一个叫口能翻的番数也多，而且几乎个个逼真，虽然有主有次，但感觉全都拿手，极有欣赏价值，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好鸟。老头们都已经沉醉了，老赵更是目瞪口呆，在鸟儿用高难逼真更胜他家鸟儿一筹的公鸡叫结束之后，难以置信的道， 这不是说这鸟儿就会一点儿，还有脏口需要调理吗？这是一点点啊。 老赵的世界观被颠覆了，平复了一下心跳，才急声问道， 这是上哪儿学来的？是鸟也是你家的，还是拜了别人家的？ 鸟儿要翻翻多，跟师鸟关系很大，还有逼真的鸣叫也很难得。老赵现在家里还养了猫、母鸡等动物，就为了时时让鸟儿听着声学着像。老赵虽问了师鸟，但以他的了解，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京城哪有这种水平的师鸟。他家的鸟儿当初拜师几个月才学会了基本套路，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巩固下来，完全出师。饶是如此，套路也不如这只刚出师的鸟儿。 就是在家学了几种。 蓝河哪知道胡七十九怎么教的，只能硬着头皮打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头们这么激动。 你家还有师鸟？那能不能让我拜个师？你家人呢？ 老赵厚着脸皮道，其他老头也纷纷心动，大有立刻就端茶拜师的架势。这鸟拜师鸟，鸟主人也要拜鸟主人，虽说年纪差的大了点，但是他们不在乎。蓝河勉强一笑，他不太方便。 哦， 老赵想了想， 那这一只方便做师鸟吗？ 这时窦老爷子也抢了出来，握住蓝河的手说， 不能。 老赵一瞪眼， 干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干我事？这是我孙子未来的男朋友。 窦老爷子在心中嚎叫，努力摆出新一代老大的格调来，这鸟以后是他的了，他可不就是新一任最靓的老头。 首先这个鸟已经要给我养了，其次鸟儿还在稳固阶段，现在拜师万一自己丢了口怎么办？ 老赵哑然， 对吧？是给我养对吧？ 窦老爷子忍不住和蓝河再次确定，感觉天上掉了馅饼了。蓝河说道， 是。 好孩子啊。 窦老爷子笑眯眯地道，他先前还在纠结我要怎么才能自然地和这个孩子相处，现在他只恨不得这就是自己的亲孙子。对宋福谈道， 哎，你去把茶端过来，我都给蓝河泡好了。 渴了吧？ 宋福谈无语。宋福谈把茶水端出来给蓝河，只见他被一众老头围在一起奉为上宾，他放茶水时还被老爷子拽着手腕，用口型警告， 抓紧点。 宋福谈无语。 是这里吧？我听到鸟声了。 胡七十九的声音响起，只见他提着裙子和白舞一起进来，他俩已经干完活了，循着声来找蓝河。 蓝河看到他立刻举着茶杯，刻意对老头们说话，实则在点壶七十九。 啊，我也不懂驯鸟之道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教的。 驯鸟？ 壶七十九反应很快。 我亲口教的呀。 蓝河心中有一万个问号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